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 我是刘诗怡，今年22岁，刚大学毕业。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叫《Temple Grandin》自闭历程，它讲述的是一个有自闭症的女孩，通过与动物的相处，治愈了自己，克服种种困难，获得了成功。生活中的困难，有时候就像一道道门一样，只要你鼓起勇气推开门，你就会看到另一个新世界。 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

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至少盼着自己，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

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南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蓝歌，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更美好的 3-2-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2-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心的挑拨，疯狂地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真美好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呜哦呜哦，开始倒数 3-2-1 删除我的孤单，默认默契是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3-2-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2-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 今天当我是爬起来做美食，用我 我是在身上最好的礼物，每次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别对人家冷漠甚至残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的路，哎呦喂呀，这点里没有收入，才跌跌倒却不知有人付出，心里孤独，心里孤独，心里有百分之百的保留，不管看动物或植物，你都遥远的让人家羡慕，听清楚，不是孤独，我一生的大半夜不是在被魔术，表情无辜，这我是无助，让你开心，其实要你懂的，我反正根本没理由写字 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九八二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九八二和官方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每天早晨叫醒我们的，除了梦想，还有活力 Music 课。 没风景线，风吹过发梢，带着影子跑，远去的记忆慢慢变老，多想要找到熟悉的微笑，还拿我到我的梦中要，那边的治疗又开始吵，哦哦哦哦哦哦，好 what you like, what I like. Why can't we both be right? Attacking, defending, until there's nothing left. Worth winning. Your pride and my pride. Don't waste my time.

down, are you dip, dip down, are you down, are you down, are you dip, dip, dip, dip down, are you down. 天桥亮亮有情诗，这夜春风只管来，我的今生犹如雪，几番缠缠绵绵只成眠，我问思念隐踪哪边才，遥遥相对，满天清辉，再从容看一遍宛若雨水，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恨都在心扉，独自在梦遥遥相对，满天清辉，再从容看一遍宛若雨水，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恨都在心扉，行走在茫茫光的中间，我不能久留于伤感，待天空云出寂寥，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so maybe Christmas would be me get a ganja start to your Christmas tree. I know you're deep and you're not going down near going down at the ground ground. My dust between a town and my sound. What's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 if me get a ganja start to your Christmas tree. I know you're deep and you're not going down near going down at the ground ground. My dust between a town and my sound. Me make a vow, you are gonna love me marijuana. Love it from me day, me daddy show me marijuana. Is a sentia when me a grow me marijuana. So love me marijuana, please. Me make a vow, you wanna love me marijuana. Love it from me day, me daddy show me marijuana. Is a sentia when me a grow me marijuana. So love me marijuana, please. What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 Me get a ganja stalk for your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and them a countdown. Me a countdown at the brown brown. But us between a town and me sound. What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 If me get a ganja stalk for your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and them a countdown. Me a countdown at the brown brown. But us between a town and me sound. She's growing for centuries, make your cap finish your sentences. And it seems with a pain in my jeans I used to stash it in my jeans by any means. Now, when the greens grow from hybrid weed stock that make you see stock, ease off, and bye-bye chuck on your beanstalk. Now, what's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 But get a ganja stalk in your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and then a cone down near cone cone on the brown brown with us between a phone on the sun. What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 if me get a ganja stalk for your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and then a cone down near cone cone on the brown brown with us between a phone on the sun. 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然而无聊时间不敢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没法真心爱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时甚晚，牌一早该要摊，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 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论贵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自动分手，错愕的你怕会伤感。盲目的我，现在也可转台来看你身手。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争。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